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9集，明安公主死了。三，傅修仪笑着摇了摇头。 什么药是不能？可你别忘了，她是沈姓的女儿。沈姓对这个女儿如何？朝贡宴上，太子是亲眼见过的。 黄甫浩便想起朝贡宴那一日，明安公主与沈庙僵持的时候，身为父亲的沈姓从头至尾都是站在沈庙一边，甚至不惜罔顾文惠帝的脸色，显出强硬的姿态。如果说沈姓为自己的女儿出头，由沈姓手下的人出手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 那谢家庶子又是怎么回事？ 黄甫浩沉声道。 沈姓就算为沈庙出头，却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搭上谢家人。谢鼎尚且还在明其为官，沈姓不会自惹麻烦。 傅修仪叹息一声。 太子还不明白吗？那些日子本来我让谢家兄弟招待明安公主，明安公主与谢家兄弟在一处，太子与公主同为兄妹，想来也知道公主的脾气。沈庙和明安公主局于一生，如果明安公主想要对付沈庙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只是公主毕竟是秦国人，沈庙又是官家小姐，动手多有不便。谢家兄弟倒是用得不错。 黄甫浩怔住，怒道： 你该不会说…… 太子不必生气，谢家兄弟我原本想着培养起来，日后也可打个下手，不过这二人大概并无飞黄腾达之命，后面的事情你也就明白了，大概是谢家兄弟在出手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，所以最后丧命的反而是他们二人，还连累了公主。 黄甫浩面上虽然还是不幸的神情，心中却已经开始思索起来。先是沈庙被人无缘无故掳走，当时黄甫浩还曾怀疑过是明安公主所为，后来见明安公主并未出府，在明岐又没有什么认识的人，便也没有多想。再后来沈庙就莫名其妙被那个劳什子荣信公主送回了沈寨，接着明安公主和谢家兄弟就出事了。傅修仪说的没错，明安公主是个十分记仇的性子，若是之前被沈庙害得丢了脸面，确实不会这么轻易就了结此事。那些日子的确谢家兄弟时常出现在府里，如果是为了这个原因倒也说得过去，可是沈庙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？黄甫浩内心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便是沈姓疼爱沈庙也有这样的本事，可是公然和一国公主对上并非明智之举。尤其是沈姓如今刚回京，很多事情尚且不稳，就算不为了自己着想，也要为了沈家别的人着想，沈姓有这么蠢吗？为了女儿连理智都不要了？后来傅修仪说了什么，黄甫浩什么也没有听进去。他觉得傅修仪说的话有几分道理，但是心中却犹疑不定。见黄甫浩心神不宁，傅修仪后面便也没有再多说。等傅修仪走后，裴郎从屏风后走了出来。 殿下这是何意？ 裴郎问道。 为何要将话头引到沈家？ 傅修仪看了裴郎一眼，摇头道： 先生有所不知，我以为沈庙也许和大梁的瑞王有些牵连。 裴郎心中一跳，面上却是一派云淡风轻。 殿下可还是在为太子府上之事犹豫？瑞王乃梁朝人，沈庙也是两年前就离京，二人断无认识的可能，若是在这短短几月时日里相识有所交情，未免也太过牵强。 我知道先生觉得此事不可思议， 不过我有直觉，沈庙和瑞王之间有些蹊跷。这些日子一连发生许多巧合的事，正因为若是沈庙和瑞王是在这短短几月时间才熟识的话，那就更值得推敲了。瑞王心高气傲，连父皇都不好接近，我也想知道沈庙有什么本事。 裴郎皱眉问道， 那和今日与秦太子一事有何关联？ 傅修仪一笑看向裴郎， 先生以为沈庙一人不可做出此事，沈姓亦不是头脑发热的冲动人，单凭沈家是不会做出这等贸然的杀人越货之事吧？ 裴郎恍然， 莫非殿下以为？ 不错，我怀疑此事是瑞王所为。 裴郎不说话了，见裴郎沉默，傅修仪反倒是主动提起来，他道， 瑞王行事张狂，大梁又能人异士众多，想来如果凭瑞王的本事杀个公主也不过是手到擒来之事，只是如你我二人皆知，瑞王和明安公主无冤无仇，和谢家更无瓜葛，平白无故的不可能自找麻烦，可若是因为沈庙，一切就说得通了。虽说这世上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之说，可我不这么认为，瑞王和沈庙之间必然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 所以殿下让秦太子出手，为的就是引蛇出洞。 不错，皇甫浩生性多疑，就算不相信我的话，也会心中多加怀疑，总有一日会出手试探，将矛头全部对准沈家。瑞王若是和沈庙真有牵连，必然会出手，届时便也知晓他们二人关系，再做其他筹谋。 那若是瑞王并未出手，又当如何？ 无妨，若是瑞王不曾出手，沈家这些日子已经过分太多，让皇甫浩对付沈家，打压沈家的实力，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桩好事。 殿下已经决心打压沈家了吗？ 裴郎看向他， 不能为我所用，自然不留后患。 傅修仪笑容温和，语气却十分寒冷，他转头看向裴郎说道， 日后还要多请先生出谋划策才是。 裴郎连连称道，不敢、 啊、不敢不敢。 待傅修仪离开，裴郎回到自己的屋里时，看着面前的灯火不禁叹了口气。两年前沈庙让他潜伏到傅修仪身边作为眼线存在，裴郎无可奈何便只得去了。他本身也有一些本事傍身，侥幸得了傅修仪的亲眼，如今傅修仪更将裴郎视作心腹第一人。便如今日与皇甫浩这般隐秘的谈话，傅修仪也没有一点欺瞒裴郎，反而极为信任他。或许这真的是傅修仪对裴郎毫无防备，当然也许是傅修仪的御下之术也说不定。寻常人见主子如此厚待自己，必然会生出更多的效忠之心，如果裴郎不是沈庙的人的话。越是和傅修仪相处，裴郎就越是惊叹，傅修仪这人的确是胸有精伟，又有大丈夫之毒辣，笑里藏刀或是甘做平庸，的确是有帝王应有的手段。裴郎甚至觉得再等上几年或是十几年，天下江山终会落在傅修仪的手中，傅修仪终会成为天下的主人。原因无他，名气的皇子中没有人比傅修仪更适合这个位置。可是沈庙偏偏要和傅修仪作对，裴郎不看好沈庙，也就是不看好自己。他不是没有自私地想过干脆倒戈，可是沈庙却牢牢把握着他的死穴刘盈，于是这一点点不甘心和不情愿便也只得随风飘散了。他看了一眼窗外， 傅修仪待他极好，单独的房屋更无眼线安插防备。裴郎自桌头取过一张纸，研墨提笔，快速地书写起来。夜色如墨，睡王府中，谢景行正斗着脚下的白虎。白虎进来吃得多，被季雨舒一天五顿的喂，身形开始迅速膨胀起来，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毛球，便是撒起花来也不如往日灵动，总是有几分蠢透了的模样。谢景行这般挑剔的人，便是抱也懒得抱了，斗的时候也颇为敷衍。外头走来一名侍卫模样的男子，比起铁衣来年轻许多。他自怀中摸出一封书信，交到谢景行手中，说道： 这是从定王府中流出的信，出自定王手下的幕僚裴郎，要送往沈宅沈武小姐手中。 谢景行挑眉，自信封里抽出信纸，迅速扫了一眼，待扫到最后一行字时，忽而挑唇。夜色里，他眉目英俊如画，紫金袍流光溢彩，好似锦衣夜行的画中人。分明是漫不经心的笑，南齐却微微打了个寒战，敏感地察觉到主子又不快了。那最后一行字是：务必远离睡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